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进入到今天第一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那在好奇头条号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今天早上在上班的途中拍的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就是我刚刚说的超级月亮，它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仍然挂在北京的天空上。我觉得这个照片照的它不是特别特别大，但是肉眼看起来还不错。那今天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是有关于一个小帅哥，那就是瑞典小王子。那在当地的时间是12月1号，也就是几天前，瑞典的卡尔菲利普亲王和索菲亚王妃的小儿子叫做 Gabriel 在皇家礼拜堂受洗。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家三口的颜值，真的是一个非常爆表的颜值。我们看到这个菲利普亲王抱着小王子的哥哥19岁大的亚历山大小王子，那这个 Gabriel 呢穿着传统的古董的寿喜袍，1906年老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曾经是穿过它。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欧洲的王室有非常非常延绵的一个传统啊，特别是比如说婚纱呀、首饰啊，然后传统的一些服饰以及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些这个仪式的这个章程和流程。那当天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受洗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Gabriel 和亚历山大的年纪相近，非常非常的相近。那这对父母呢也是一个挑战。索菲亚王妃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说相比于一个小孩同时养育两个要难多了，但收获的快乐也是双倍的。在当天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仪式，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民众去关注啊。那欧洲的皇室现在慢慢一点一点的也开始从履行着他们在国家的这个礼仪性的或者是象征性的这样的一种职能。那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颜值实在让人羡慕。 没什么别的事，看到我年轻个子，三牛单轨多奇够，三牛单轨多奇够，和我这一把重量附加一点骄傲。变成什么单纯的什么玩意，有几个不能太把老师放在身旁，不能这样乱唱，因为灵感变得没有，还有冬虫夏草，自己的音乐自己非要分享更好。听我说重要，我朝鲜应该更火，翻个本草看不懂该一些什么做，才能修飞龙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一起唱，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来来我来这个地方，在这里没我的面上，一整个全民开放，一片风景高的力量。 那刚刚分享的是瑞典皇室的一个消息，这个小王子真的非常的可爱。每当看到这种别人家的很可爱的小孩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一个小孩，但是每当碰到熊孩子的时候，我就想着还是算了。 你知道那个就是特别火的跟孩子相关的综艺节目啊，然后每一次我开弹幕看到的都是想抢走，大家都不想自己生，你知道吗？就只想抢一个现成的回来。 对，世界上最乖的小孩就是别人家的小孩嘛。 我听过一个笑话，特别特别逗。 嗯， 一个小孩老是闹，老是闹，然后特别特别不乖。他妈说：“你要是再不乖，我就把你扔大街上再捡一个回来。”然后小孩沉思了几秒钟，回复说：“你捡一个回来也没有用，他就是别人家扔掉的不乖的孩子。逻辑是不是满分？ 逻辑是满分。我还记得我在这个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来了啊，金刚已经来了。然后回复一下昨天的这个活力。活力982的，就我们的982魔力工厂当中， 回复一下昨天的留言。 对，因为昨天我们没有这个怎么说，没有顾及到这个最后的一波留言啊。我看到比如说强子是说他昨天是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没有走开。然后对啊，贾斌送给了我们三朵红玫瑰。然后比如说像老司机说，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这个翻译过来 就 是拜 拜 嘛。 就是拜 拜。 我有、 你念过了吗？ 我有啊。 OK， 然后还有这个 A 送，每天早晨送外甥上学的时候我俩都听。你念过吗？ 昨天是你吗？水水 是我呀。你有念过这几条吗？ 有啊，比如说外甥那个，我说如果你和外甥都听的话，咱们俩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节目里面的尺度？ OK， 好， 想起来了， 那就说明我是从内心就真的是挂念大家，就这样重复一遍呢，也就是表达我们对大家的思念和重视，好吧？那接下来我其实刚刚我想分享一条我和我外甥女之间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她大概在3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是在他们家住，然后住了2天，然后呢，当时她就把我的一本书。 撕坏了， 没有，他是把它涂坏了，就是拿着水彩笔各种乱涂， 秀气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拿着我的书，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嘟嘟，你要再这么做， 嘟嘟好可爱哟。 我说嘟嘟，你要再这么做的话，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嘟嘟沉思了几秒，说，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孩子其实就是有样学样，对不对？ 对，就是很可爱。所以说就是只要我们构建一个文明的世界，小孩也会变得很文明。比如说不要学以下的这个女司机。以下的这个女司机就是为这个小孩们树立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榜样。 说来听听。 那在几天前呢，铜陵交警二大支队接到了一个群众的举报。那举报的是什么呢？举报的是一个大巴车的这个驾驶员，他在边开车的过程当中，他在干嘛？你猜？ 等会儿，大巴车的驾驶员是个女司机。 对， 边修指甲。 不是。 边化妆。 边打麻将， 怎么可能啊？ 对，就是用 手机 玩那个打麻将的游戏。然后经过调查呢，这个车是某一个这个企业的运输公司所有的。那在当天呢，这个车里的这个驾驶员是一边在开车，然后中途就拿出了手机，然后玩起了手机麻将游戏。 应该是等红灯的时候吧？ 不是，是一边开车一边玩。 哇！ 那这一幕呢，是被后面的一个乘客是拍了下来，交给了交警。那之后交警是约谈了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和这个边开车边玩麻将的这个驾驶员，他也是感觉到很抱歉。那民警是对他处以了200元的罚款，记2分的处罚，也要求该企业一定要整改，重新的去强调这样一个纪律的作用。 听起来这个惩罚并不是很重。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就是因为他不只是自己的安全性的问题嘛，他是个大巴车司机嘛。他的车上乘坐着很多人，所以他可能应该要更负责任一些。 对， 是不是？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你在打麻将的时候不要开车，好吧？然后在开车的 好好打麻将行不行？ 然后在开车的时候 三大烦死了。 我也觉得。而且其实我觉得玩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认真， 就是一个游戏里边吧，就是一个人不认真你就觉得不好玩了。 嗯， 所以我最讨厌就是比如说打麻将啊或者打牌的时候，有一个人还要边玩玩手机看看短信打打电话什么的，就不能全神贯注的嘛， 就是， 对不对？ 一点都不尊重你的对手。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你只做一件事，好不好？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不要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不要开车， 对， 是吧？ 对，然后喝酒的时候也不要开车。 好的。 然后开车的时候呢，最好也不要喝酒。 妖姬，胡，你怎么没接胡？ 杠。 水水特别特别特别讨厌，就是别人打玩游戏的时候不认真。有一次他跟我讲一个事儿，就是哎，你们那个那不是玩的不认真，那是玩的蠢。就是狼队友的事儿。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太傻了。玩狼人杀大家也要认真，好吧？玩狼人杀的时候不开车，开车的时候不玩狼人杀。 真的受不了玩狼人杀不认真的人。我都在说吧。 OK， 那接下来这条新闻是关于江豚的。江豚是我们国家就是在长江的这个流域特别特别特别珍惜的一种动物，被称为江上大熊猫。然后它是现在目前生活在我国的长江流域的唯一的一种哺乳类的动物了。那目前呢是经过21天约2000公里的一个旅行的寻找呢，2017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队是抵达了南京的这个码头。那这一次呢是发现江豚138次，有321头次的江豚在这次的考察当中被发现。那有一次仅仅是一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有23头这个23头江豚。那科考队表示这个结果呢也是让人非常的惊喜。这次考察呢主要还是想对这个水中大熊猫江豚的整个的生态流域进行一次考察。那单次考察这个结果是高于2012年的观测数量的，那它的数量是与2006年的观测数量相当。但是呢这次观测当中呢没有出现这个江豚就是这种豚跃河面的江面的情况，所以说也没有特别清晰的江豚的照片。那也是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在水里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呢？我觉得豚是一种我很喜欢的动物，因为聪明然后灵巧有灵性。 江豚和就是咱们所理解的 海豚 其实是差不多的一种，对不对？ 我觉得就比如说海马和马也是一种， 对 吧？只是说一种生活在海里，然后一种生活在陆地上。 是的。 比如说牛和海牛， 到陆地上就进化出来腿了吗？这是人类的一个常识。 所以你是在想说马是海马走到陆地上进化出来的动物吗？ 差不多吧，可能。哎，还有什么就是完全不是一种动物但是最后一个字儿是一样的那种。 比如说牛和海牛。比如说深和海深。对不对？ 深和海深是什么？ 比如说星星和海星星。就这两个很不一样。对不对？ 对，放弃了，反正咱们节目也没几个外甥女儿听。外甥女儿会纠正咱们的，对不对？ OK。 那这次的这个考察队的队长这个郝玉江博士是介绍，与其他的江豚海保护区相比呢，南京的江豚保护区是目前唯一一个建立在城市中心的保护区。那也是希望南京的这个市区的生态保护区能够让南京的市民或者去南京旅行的人更早的在城市就能看到江豚这样一种动物。 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对这种保护型的动物要多一些关注哈，如果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就为他们做些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没错，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公公公公公公， 张扬。再感谢各位乡亲很有福福量，别跟我攀谈是有困难我就睡觉，老子我读了老子老的出口逍遥，我是大课堂你说不上当，我生活小小你说你知道， 我是个城市我是个城市的心 昨天就是刚下水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今天一定要努力的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嗯， 于是呢，我就先是问了一下那个我们那边的那个泳池的工作人员，我说这个泳池长是多少？ 嗯， 他说长是25米。 嗯， 然后呢，我就在想说，那首先我今天要游个1000米吧，我就想说， 1000米很多，40个趟来回，对吧？ 对，然后25米的池子，一趟来回是50米。 嗯， 那十次 就是来回一共40趟。我的意思是，就是单边25米。 那就20个来回，20个来回。 好。 然后你知道昨天我一下水，我游了多少个来回吗？ 1.5。 30个。 真的假的？ 对，我的身体就像开挂了一样，我觉得我越游越顺畅，然后越游越浮起来，然后我一次性就游了1500米。 开不开心？ 哇，超级开心！ 爽不爽？ 就特别特别舒服，然后你感觉整个身体就像一只江豚一样在水中就是舒展开来，于是我就开始约游泳课了，你知道吗 ？OK， 加油！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大家一定要 30个来回你是怎么计数的？是不是教练帮你计数的？ 不是，我就是记着一下，有的时候也会记混，所以说我可能游了还多余上30个来回， 嗯， 因为如果我不确定它是7还是8的话，我就算7。 嗯，明白。嗯， 对，然后就自己数着，其实还挺累的。 嗯， 但你游着游着就觉得很舒服， 很厉害。 然后最近我也是查了很多关于游泳的那个资料，其实游泳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健康的运动。 对，真的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嗯，因为它全身都 是 在 动，全面的运动。 对，然后又很锻炼你的心肺的功能。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又可以穿得很少，又可以很美。 嗯， 对不对？ 其实不一定哦，穿得很少不一定美哦，分人。 好，嗯， 关键是其实我也特别喜欢游泳， 嗯， 但是我不会换气。 哦，我觉得那你会游泳。 我挺喜，我能游一趟。 就是腿全部都是全抬头的那种是吗？ 对。 那你可以把头整个都把它扎到水里边去的那种。 可以。嗯，哦，我一般情况下是全扎到水里，因为我肺活量比较好。 嗯。就是一个蜜子下去就到了对岸是吗？ 对，猛扎下去，然后也不管，就到那头再说，先扒拉上来，吸一口气，然后再下去游一趟，然后再猛吸一口，游二十五米的游。 所以其实你这个叫微型潜水，在游泳池里微型潜水，嗯 ，every day 潜水25趟。 在我们的直播间，不管您是在花椒直播，还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如果您喜欢游泳。打个一让我看到好不好，我来找一找我的同类，我最近3天的同类。 嗯，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时段是请来了这个朱延玲同学，他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旅行方面的心得，那也是旅行在路上。下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这首歌名字叫做清香，飘得远不远。 Thank you.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开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为什么要这么阴阳怪气的呢？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播片花的时候还在讨论说什么加一点旅行加一点 旅行游记、 加一点工作妙招。我们在想在哪儿。 我们俩的节目里从开播好像就很少有工作妙招，咱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啊？ 对， 咱俩是不是没什么工作妙招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偷懒。 那咱们可以开一年的节目。 我看到冰工厂的达飞来了啊，说山山水水早上好，来打招呼了。 开心。 达飞早上好。然后我看到 Benny 也来了，说早上好。那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都在吗？如果在的话给我们问一个早。我今天早上给你带了早餐。 真的？ 很厉害吧？ 谢谢。 因为我就想说不能总让你比我就每天都要少活几秒钟。所以我就想说还是和你在同 监督我吃点早餐。 对， 是不是？ 还是和你在同一个节奏上好了。 可以坚持住吗？ 我觉得 Every day Every day Who are you, Benny? Who are you? Come tell me. 哎，你不要大早上就在这儿阴阳怪气的，好吧？我会投诉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现 Benny 不是在这个花椒直播上跟咱们打了招呼吗？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他也打了招呼了，所以说他是跨平台互动主播，他是多渠道分发型的这种互动听众。 Who are you? 是如何做到的？ 然后程序你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一定会跟这个我们的台里面反映的，好吧？ 我觉得还是要这个一些要给别人机会和宽容的空间。 就是我用真情换此生，你用真情赌明天嘛，对不 对？ 对， 我用真情赌明天，输了一天又一天。 社会我删姐。 啥时候赢过跟明天赌？啥时候赢过人生？ 我跟你说，我跟时间赌，经常赢的时候是跟谁赌你知道吗？ 跟谁？ 自己。 只 只能赢自己，安慰一下，让我算我赢，是不是？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明天的感觉啊， 嗯， 和之前的明天也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吧，你觉得明天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那个感觉。 嗯， 然后现在你就觉得天哪，天哪，天哪，明天要来了，明天要来了。 嗯 嗯，就这种感觉。 嗯， 除非是周末。 是的。 嗯。我们也是觉得在周二嘛，因为周二根据心理学的报道和调查来说，是人的一天当一个星期当中就是疲倦程度最高的一个星期，哎， 真的是 最难熬的一天。 我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可能每周一都是打了鸡血的一天吧。 对， 我要好好工作，好好工作，好好工作。 嗯， 首先一个是周一的时候耗费了一些精力， 对， 然后第二个是周一的时候发现，啊，我可能还是不能好好工作就有一种那个入望之狂跌到地上的那种疼痛感。 嗯 嗯，但是我觉得 周一普遍还是在插 flag 的狂欢当中的。 狂欢的，对，是的。 是要到周二的时候发现早上起来一半的 flag 全都不见了也不知道是被谁偷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存在三种小偷。 嗯， 有一种小偷呢是专门偷你的内裤和袜子的。 嗯， 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内裤和袜子也不可能借给别人，也不可能在外面脱，但他就是会不见。 嗯， 而且永远都找不到。 嗯， 然后第二种是偷时间的。 嗯， 然后第三种就是偷 flag 的。 嗯嗯，你的爱情去哪儿了？偷心的呢？ 心是偷不走的，只能被抢。 也有道理。 嗯， 艾米说，我发现微信没有留言，以为故障了，所以就来。哦，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微信的人起得晚。我早就发现了，但其实比如说相见恨晚同学啊， 嗯， 陈旭啊，陈旭已经来了是吧。 嗯， 好多朋友今天还没有来打招呼，可能是周二太疲惫了吧。 嗯，代表不代表我靠近不代表我快乐也在 来了是吗？ 直播间里面说早上好。 早上好。嗯， 当然是早上好。 对，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咱们是周二是最疲惫的一天的话，首先我觉得咱们应该克服这种心理。 嗯， 对吧，我们不能有那种心理建设。 好，那我们把这杯喝了。来， 来来来，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过去，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啊，那都喝了，干了干了，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溜？是不是比说咱们主持词溜多了？碰，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碰地上是吗？ 嗯， 说点特别励志的人吧。嗯，就是最近那张互联网大佬的照片不是在朋友圈刷的特别特别的火吗？ 嗯， 我看到一个最不要脸的朋友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注意用词 真的真的 注意用词。 我有看到你有一抖，可是我说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嗯， 他发了那张照片，然后在朋友圈配的文案是今天来晚了只好认罚帮大家拍照想不想打他？怎样？想不想打他？ 想。 你对我的评价是不是很中肯？ 我觉得你的评价稍微轻了一点。 嗯，那最近呢？刚才上一时段，蒲柴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的一条资讯嘛。 对。 李彦宏老师也是在这个乌镇的大佬饭局上开启了一个话题。 嗯， 他们说，哎，在讨论将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更好一些， 嗯， 无人驾驶发展的更好一些，大佬开始给他出主意，所有大佬都说，说他们应该做一个广告，画面就是坐在车里喝酒， 嗯， 因为无人驾驶，所以没有酒驾这个说法了。 啊， 哎，是不是还挺有趣的？ 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创意， 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些互联网大佬放在一起，他们讨论的时候会那个饭局上就会出现很多很棒的创意。 嗯，这听起来就好像是要被抓进去的节奏。 对所以说这是其他互联网大佬给李彦宏做的一个坑对不对？ 幸亏这个 Robin 这个什么头脑清晰。 嗯嗯， 然后他马上的回应其实是一个挺正能量的回应，对不对？ 算正能量吗？对，他其实也是当一个玩笑在开，我觉得。 嗯，他说什么呢？ 他特别有趣，他是展示了一个视频。 嗯， 然后他本来说我觉得要有 PPT 才能够讲干货。 嗯， 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 嗯， 比如说今天我就只带了两个视频。 嗯， 在视频当中呢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生活当中非常多场景当中的应用。 嗯， 比如说疲劳驾驶提醒，还有一些家居的应用场景。那在无人驾驶领域呢，他们的企业也会继续联合这个整车厂商零部件厂商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 嗯， 然后咱们之前其实分享过很多无人驾驶的这个进展的程度， 对 对吧。 嗯， 大概意思我已经不记得专业术语了，我记得可能一共分为五个等级。 对， 目前为止可能是咱们人类的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水平发展到了三，然后可能科研到四左右，但是应用是大概在三。 就是已经出产的整车可以无人驾驶的最高的水平是在3度左右。嗯， 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对于比如说处在那种比较劳力劳动就纯劳力劳动的工作、工种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挑战的。 是呢， 你知道比如说现在你 被取代对不对， 你去一家餐厅，然后现在就是你找服务员或者是你找就是靓女靓仔去帮你点菜的时候，很多餐厅他都会冷不丁的给你甩出一句说啊，您扫这二维码点餐就可以了。 我觉得很棒 啊，然后你就扫了那个二维码，然后你就在那儿自己点啊点啊点啊点，然后下单，然后点，然后你买单也是扫那个二维码，然后出现金额，然后你就直接点点。然后我上个星期的周末和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就说那这个餐厅要这么多服务员来干嘛？ 嗯，告诉你用二维码点餐。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实是不用那么多服务员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本身也做餐饮的行业，他说现在就是餐厅招的服务员越来越少了。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比如说你看你刚才分享的那个案例嘛，这个服务员还会告诉你请您扫描二维码进行点餐。但是当大家养成了一种扫描二维码点餐那种习惯的时候，这些来告诉你的工种他可能就真的不需要了。 对， 对吧？或者他需要去做些别的事情。你再比如说，我曾经去过一家餐厅 做啥呢？ 做点别的嘛，关机器人 啥？ 管机器人总有办法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会伴随着一些变革，总会伴随着一些改变。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适应的一个方式嘛。然后你看，我之前去过一家餐厅，它是干什么的呢？它叫做 它是卖菜的。 对，它吃饭的。对，它是吃饭的。它是失重餐厅。怎么说呢，就是你到了那个桌上之后呢， 跳下去。 对，就吃饱了， 就吓饱了吧，吃不下了，吃什么都吐是吗？ 坐在那儿就有一个二维码 iPad， 然后你扫描二维码进行点餐。点餐完之后呢，关键它的特色是what？ 我觉得程序真的是 程序说 他有天赋了。他说他还把我们的整个的新闻都连起来，他说无人驾驶就可以打麻将了。 给你鼓掌。 程序太棒了，真的。车得大点，要不然就是伸不开手脚的感觉，是不是？所以也不一定说开车就不能打麻将，万一是无人驾驶呢。 哎，是的。来说那家市中餐厅啊，它特别有趣的是什么呢？是它有一个，就是每个桌子面前都有一个螺旋形的轨道。然后是很像立交桥。 OK。 然后呢，你点的餐会从他们二楼的一个中央厨房，从那个轨道，然后弄加了一个牌子，他们会准确的传到你的那个餐桌的轨道，然后顺着那个轨道从上往下滑下来。 你好像在节目里分享过一次。 对，运送到你的餐桌上。 对， 其实我觉得将来比如说如果可以标准化生产这些餐品的话，厨房的人可能也是完全自动化的，完全智能化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市中餐厅的话，他们家就得有那个服务员来送汤，对吧？ 对， 因为从上面下来的话就没有汤了。 有一些餐厅是不可以，有一些餐品是不可以这个来运送的。 对， 他们那个比如说提拉米苏，他们也不会这样运。就可能在飞的过程当中， 对吗？ 对，会歪吧？不知道是一块什么样的提拉米苏。 程思问说：“你们俩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吗？”哈哈哈哈哈，乐死我了。那一首田馥甄的《 咱俩刚才笑的好敷衍呢。哈哈哈。 OK， 那一首田馥甄的《不醉不会》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什么真爱，什么是实在，说似是而非，怎眼看世界，世界随我陶醉，看得更错怪，分没有错怪，看不到秘密，只看到自爱，只看到绝对，看不到绝对，最好的滋味就是难人寻外。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 大家好。稍等， 继续、 来发个消息告诉一下我们的嘉宾怎么上来，然后待会儿呢他会跟大家聊这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哈。我跟你讲，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的人。真的是，我觉得他就是。 下次直接说就可以了，因为你的这个特别特别有趣的帽子，会有的时候扣得住这个新闻的感 觉。不，这个人真的很有趣。 好，你说。 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如果是我生活当中的人，我应不应该跟他交朋友？ 哦，是吗？ 我觉得他有趣到有点神经质了。来看一看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不好？金刚说早上起来头疼，为什么？ 听被我们俩吵的吧。 那要不然你换一下频道。但是答应我马上回来好不好？清醒一会儿。 那还有主持人让人家换频道的。你真是啊。 Benny 说每天早晨都在车上听，今天第一次有机会进来直播间。挺好的， 一定要抓紧最后的这一个月。 对，这个人他有一个人生的理想，就是做出一碗无敌好吃的拉面。然后呢，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做拉面的一个过程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因为拉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叫做控水。 是什么步骤呢？ 简单来说就是将煮好的面条从水里捞出来之后，最短的时间将水沥干，可以使面条充满弹性。通常呢大家的做法就是比如说从捞出来之后，然后一下甩下去，就跟咱们洗完衣服之后在空中甩啊甩啊甩啊甩，把要那个水分甩走一个意思哈。 就那种特别劲道的，然后它这样啪一甩，然后那水唰就下去了，然后它迅速把它倒在碗里， 它对， 就泼给大家一身的那种感觉，对吧？ 是的， 很形象。 然后呢，这个人最近发现，如果是我用1.5米的这个高度达到的这个速度是有限的，惯性是有限的，水分甩出的程度和速度也是有限的，这个面条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 OK，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什么呢？ 我明白了。 什么？ 所以他造了一个20米高的这种甩面台，然后把这个面就是升到上面去以后使劲往下甩，然后面就整个都干掉，然后就很好吃。 我跟你讲这个方向是对的。方向是对的，但是20米这个事情你低估了他。他去干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去跳伞了。他从3000米的高度跳下来，拿着一坨面条，想试试扣完水之后是什么样。他跟很多跳伞公司打了电话，一个月之后终于有家跳伞公司同意了他拿着面条跳伞的请求。在这个时候他们拉面店的经理还有一个教练在等待他，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跳伞。然后呢他们计算了一下，本次的跳伞计划是从3700米的高空跳伞，然后以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带着一碗面条其实是有危险的。 我明白 是吧？ 我明白。对， 如果盛放面条的这个落网装备和降落伞缠在一起的话就会死得很难看。 对， 那可怎么办呢？然后他们打算硬着头皮去。 不怕是吗？行， 不怕， 明白了。 毕竟这是他人生的理想。他们选用了一种比较粗的拉面面条。 他自己开拉面店吗？ 我不知道他开不开。他的拉面店有一个经理。 我觉得这是一些太好的品牌故事了，你知道吗？ 是吧、 太好的品牌故事了。 对，是的，你听到最后好不好？ 好。 他们用了一种比较粗的拉面面条，为什么呢？因为防止速度太快而导致面条受力过大而断掉嘛，所以就用了一种比较粗的。然后他们细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拉面店的经理在地面准备好一碗拉面汤。 他要能跳到那个指定的地点才怪嘞。 等着他从天上回来，然后把面条赶快倒进碗里就能吃，是不是？然后一切准备妥当，梦想开始起航。哎， 我觉得这会像是我们两个会策划干的事儿，还要拿一碗拉面烫。躺在 拉面我真的可能有点不太敢，我觉得就真的还挺吓人的，你知道吗？首先 okay, 咱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嗯，第一步他在那个就是飞机附近， 嗯， 然后烧开了一碗水把拉面条煮好，嗯，现煮嘛才好吃嘛， 对 不 对？ 对。嗯，第二步直升机就绪准备起飞，第三步捞出面条急速狂奔向飞机，第四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飞起飞起飞上天下面去，嗯，第五步飞机顺利起飞达到600米的高度。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他不能在飞机上去煮这个面条，然后从高空的时候瞬间把面条捞出来，然后开始下降呢？ 我猜测可能是这个航空公司不同意吧。您觉得呢，水水？ 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同意的呢？都已经同意他拿着面条从天上往下跳了，在飞机上煮个面条，为什么不同意呢？ 我可能是因为他煮面条用的是明火。 那为什么不使用酒精灯等这种就是化学的器材？ 那可能是因为煮不熟吧，高空。 可能，嗯 嗯，反正他就这么走了，嗯，对不对？到了3000米高空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有胆怯，说哇，怎么这么高？要不然还是算了吧。嗯，教练对他嗤之以鼻，教练说：“小伙子，你这样临时打退堂鼓的，我见得多了，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吗？”小伙子说：“怎么对待的？”教练说：“走你。” 走你。这就跟我有一次去蹦极的那个就是地方，然后那个蹦极那个教练就问我们说，嗯，你们知道在蹦极的这个人的身上最多的印子是什么吗？ 是什么？ 然后脚印。 OK， 嗯， 就是走你的那个脚印。 对，嗯，不管怎么样，他们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然后终于从高空跳下来，伴随着各种惨叫，然后各种端着那个面条发抖的双臂，嗯，总之他落到了地面，这碗面条控水完成了。他完成之后呢，用第一时间用最快速度跑向了那个经理，说我成功把面条带回来了，嗯，然后赶快把面条倒入汤中，铺上牛肉，撒上葱花，开始吃。嗯，怎么说呢，面条太干了。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 我觉得他的精神非常值得鼓励， 所以我看一下， 很有趣， 就是这个日本人是吗？ 就是这个日本人。 OK，嗯，我明白了。 你怎样呢？你要干什么？ 不是，我就在看，太干了这个面条。哎，这个图片我把它那个保存下来，你会发到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去。 很好，嗯， 然后大家从这个图片里面看得出，就能看得出来，太干了。 嗯，不如把这篇新闻的链接直接发到微信公众账号。 可以，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发。 嗯，我也不知道。但是特别特别逗，我觉得他们这种精神还是挺值得鼓励的哈。 嗯， 那最后呢，快速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日本老人好了。我觉得这个日本老人特别的酷，我觉得他真的是会太多我们不会的东西了。他会干什么呢？他会用 Excel 软件来画画。我反正是不太会画。这位老人呢已经77岁高龄了，他是非常擅长用 Excel 作画的一个艺术家。我们来看一下他画的画好不好？嗯， 我们看一下。嗯， 多 啊，我明白了。 你明白了是不是？ 我明白了，就是在用 Excel 画画，对吧？ 对，然后进行这个不同的渐变的颜色的处理等等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画了一幅非常满意的作品， 没有奶盖的富士山。 他后来加上了这个其他的湖面啊，然后枫叶啊等等自己一些创作，用 Excel 画出来的。 哎，你不得不服日本人， 不得不服。 这老奶奶都不服，都必须要服日本人。 服日本老爷爷是吧？这位日本老爷爷来自日本长野县，退休之后呢，为消磨时光，从2000年开始使用 Excel 表格软件创作山水画。这些都是他的作品，咱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好不好？ 厉害了， 厉不厉害？ 嗯，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这是老爷爷在画画的样子啊。这是打印出来的那幅他非常满意的得意之作富士山。 高龄技术宅。 对，高龄技术宅。我真的是觉得他们这种特别特别认真的在为自己做创作，然后拿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在用心研究的精神，还真的是挺值得咱们。 这个其实就是日本人特别极致的匠人精神。 对， 你看什么拿着面从那个什么飞机上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珊珊。北京时间八点，咱们给大家报个时吧，好不好？大家都在堵着。 我的名字好。 那叫水水啦。北京时间8:32:36，您叫什么呢？ 8:32:36什么好报的？又不是整点，又不是半点的。 告诉大家准确的时间吧。 Okay， 要提醒大家啊，除了可以通过982和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来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最重要了啊，就是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其中呢，我们还可以进行文字和图片的互动。那今天的嘉宾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旅行达人女神气象主播朱延玲小姐。 大家好， 今天怎么来了有点尴尬呢？你觉得？ 今天可能就是少了一点alcohol。 觉得哎，我昨天到底都说了什么？ 就想昨天到底是有多嗨，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回看那个直播，想说可能没有办法做人。然后 我把它剪完了发给你，好吧？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片段式的病毒传播。OK。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聊的是旅行，对不对？ 对。 那今天就是上一次我们聊到的是去摩洛哥，然后觉得你再也不想去了。意义你就觉得说哇，一定要再去，因为买买买，对吧？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深刻的理解。 对 对， 就是相当有深度，文化之旅。 所以今天要继续要带大家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我是比较之前去过新西兰，然后当时是就是想去皇后镇的。我是当时看了一个链接，世界上最值得去的八个跳伞的地方。然后那八个呢，有美国的，有迪拜的，有瑞士的，哪怕还有好像有中国澳门。然后我就觉得所有的景色，我是最喜欢皇后镇的。然后现在国航呢也有北京直飞奥克兰的机票，就是不用转机。对对对，就是但是呢没有直飞皇后镇的，是一定要从奥克兰转。但是那种你那种就是他们国家所谓的廉价航空了，他们的国内航空是没有免费托运行李的，所以就是一定要提前购买，不然你现场的话就会非常贵，而且要排队排很久。 OK， 对， 所以你是直接飞到了奥克兰。 我到了奥克兰，然后在那边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飞的皇后镇。因为他们国内的航班城市和城市之间可能每天就一个或者两个，就是所以你要赶那个时间，要提前搜好。 所以跳伞 正常。 对，所以跳伞是用什么样的经历呢？ 跳伞，我记得当时我是在穷游网还是携程网这种 APP 上面，就是可以直接预定。 广告好多啊，你气象局不管。 可以直接，大家就可以把我这个消息就逼掉。 可以打到那个马桶。 对对对，其实你可以搜到有很多公司，但你从 气象局不管你们这种广告露出的吗？ 就是可能管不鞭长莫及。然后就是其实你到了当地，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城市中心有很多这种店，就是挨在一起的，全是那个搞旅游的。比如说你可以报那种一日团或者三日团，你有跳伞的，跳伞有两个高度的，一个是9000米的，一个是13000。然后但是想说反正都要跳了，那当然跳个高的。然后还有 咱俩的思路果然是不一样，我说哎，反正跳一次意思意思就行了。 我觉得我也会选13000。 对，因为景色肯定是不同的。 多出了4000米， 而且价格没有贵很多。 不是，关键是那你自由落体的时间就更长啊。 但是不是上次那个嘉宾已经说了吗？跳伞如果自由落体就是10秒钟以后，其实都是像在水里游泳一样的感觉，就你的身体会适应的。 对，反正多4000米， 而且有一个那么壮的外国教练紧紧的抱着你，你就是多跳一下也蛮好的，对不对？ 我喜欢瘦的人。 然后就是还有你可以参加，比如说漂流。 新西兰的漂流，还有他们有那个 滑翔伞、 蹦极、滑翔伞，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害怕就是高空跳伞的话，但是我当时其实只留了三天，我以为就是会一定能跳上，但今天说天气不行，明天说天气不行，后连续三天我天气都不行。我说是因为云多吗？自己在猜测，他们说云多其实没有关系。 那你没有换漂流吗？ 因为有点太生气了当时，而且漂流好像你也不能，我已经到那儿了，比如说我等的是，我预约的是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段去跳伞的，然后他就要在你去之前的半个小时才能确定能不能跳成因为他要看当下那个时间段的风的情况，那我你就只能等啊，然后你等到那个时候他跟你说不能，你再去换别的任何的一个也晚了，因为你还得出发呢，所以就是就很遗憾这次就没有去成。然后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就是可以多留几天，因为皇后镇真的太美了。然后它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说当时就是美到当地人觉得只有一个皇后一个 queen 才有资格住在这里，所以就叫皇后镇。 我想问一下，那如果你没有跳成的话，你在皇后镇你觉得好玩吗？ 因为我第一天去的是奥克兰，然后也就 都在生气吧。 对， 没有没有，真的太美了，好玩。就是因为而且皇后镇像这种国家，我是觉得你住民宿比酒店好，因为都是非常大的 house， 然后景色很漂亮，而且价格也不贵，但是就是可能都太大了，你一两个人会有点少人，就你凑个四五个人六七个人都没问题。我特别记得我出来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厨房特别特别大，外面就是比如说这面墙吧大概两倍的雪落地大玻璃，然后对面就是一个湖，我就像活在那个童话世界白雪公主，然后我在那喝水，我就跟我妈说，你说让我回北京怎么面对朝阳北路呢？我说再也没办法回去了， 朝阳北路真的是太 一动不动的车，然后我说让我回去怎么面对朝阳北路呢？我们家厨房面对的就是朝阳北路。我说这个景真的， 而且我觉得旅行常常有很多很多的时刻都让你觉得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生活。 对对对， 就是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你说生活在那儿的人，他们会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很美很美的地方？ 我觉得新西兰尤其是皇后镇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地没有 fashion 这个，也不是说没有，他们不在乎。他们就让你感觉一点都没有在追求什么， 澳大利亚整个国家都没有在乎啊，我觉得 就是没，我没有在追求，我没有在追求很物质的东西。他就是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已经活在这个地方了，我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他们就是很享受，感觉他们就一个 T 恤就几个运动裤感觉可以穿一辈子。哎，大家上街都非常开心，就是去一些好吃的店吃一吃，跟朋友一起聚一聚，也没有那么多说什么夜生活呀或者周末一定要干嘛，大家都是把时间基本上都是给了家人和朋友。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什么信息？ 就是皇后镇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美。要不然在一个既没有夜生活又不懂 fashion 的地方，朱延龄同学居然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而没有说我再 也不想去了， 就说明这个地方真的是 够美。对对，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在那边虽然你没有干什么但是很开心。就是 那你都干什么呢？ 买 UGG 啊买蜂蜜啊。 能说买雪地靴吗？ 就是那边当地的蜂蜜啊羊毛啊什么的，就不就是特产吗？ 我寄个单子，他今天就品牌 要收品牌赞助费。 所以比如说像皇后镇，你在那儿比如说每天除了等那个跳伞然后他告诉你说不行之后，你就会在那边 还是有街可以逛的啦。对对对对，有街。然后他有一个那种像缆车一样的，我记得叫Skyline 还是什么的，就是你坐上去以后它就是有一个制高点，你可以纵览皇后镇的全景。你就可以把那个你手机的那个你这么拍的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拍下来，然后真的就很美。而且皇后镇的湖还有它的天，那个蓝不是说就是蓝，它有点发紫，就是真的是很神秘的蓝。然后你就住在那种地方，你天天让我起来晨跑我都愿意，就算我跑不动你也会很想哇在那个旁边，你就觉得空气，它还有卖当地空气的，就是那种很轻的那种铝的瓶子，然后就是叫皇后镇的空气，就有很多人就会带回来。 好美、 我看一眼， 非常非常美。 哇哦， 你看真的是好美 、好美。对对对， 真的是好美啊。你看，我把它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982 魔力工厂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刚刚严玲讲到的这个皇后镇到底是有多美，真的是太美了啊。 哎，所以大家是不是都很喜欢从高空来看一个城市或去旅游？你看，比如说刚才严玲想去跳伞，然后或者很多人想去你去坐那个缆车，然后坐那个 skyline，从制高点去看皇后镇，是不是从高处看会特别的不一样？ 必须的呀！ 而且我觉得就是。跟天空经常打交道，就是我自己觉得你的那个心胸啊眼界你会变得更开朗，就是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前两天去看了那个走出非洲，水水给我推荐了很久的电影，首先我没有看完哈，我只看了前十分钟吧。但是前十分钟就有几个国那个画面，然后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然后第一个画面是就是第一个画面， 也就只记得了第一个画面， 就是非洲的，然后特别特别广袤的一个场景， 然后 对一个红日，然后对，然后一个人影，一个男人的背影。然后第二个画面是有人开始独白了，就是他说他带我去坐飞机，然后配的那个文字和台词是说带我从上帝的视角看世界。就可能从高往低看的确会有不一样的地方，要不然咱们来回忆一下，就咱们在那儿旅行过程当中那些从高空看到的东西或者是画面当中，然后印象当中在高处那个画面好不好？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巴塞罗那。 哇哦， 这是我一个一直的 dream place 但是不敢去的地方。 为什么呢？ 我怕 还是会有 给我鞋底儿的偷没了。 不会，巴塞罗那没有这个问题。就巴塞罗那， 很安全吗？ 巴塞罗那挺安全的，我去过两次，都挺安全的。然后巴塞罗那它不是高迪有一个公园叫贵尔公园嘛，它就是在一个山顶上。然后巴塞罗那这个城市真的，为什么说它是上帝给就是巴塞罗那人的一个礼物？就是因为它这个城市是这样的。这边是海，然后有海滩，然后条状性的这是个城市，然后背靠一座山，所以你站在那个山上的， 三亚听起来差不多， 对， 可能跟秦皇岛也差不多。 但是你站在那个就贵尔公园往下望的时候，就是巴塞罗那整片城，然后圣家族教堂的那个穹顶就会从那堆矮建筑里面冒起来，然后在远处就是海，然后你能看到这个城市就是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海岸线和整个的那个城市打开以后，然后再加上这个城市它本身。有很多那个欧式的那种就是尖顶冒出来，特别特别漂亮， 的确听起来就真的是很美。 然后比如说多伦多，就你如果去多伦多的话，你可以就是有一个小 tip，就是你可以去那个逛他那个 CN Tower， 就那个 CN 的电视塔嘛，然后他那个电视塔是收门票的，但是呢你可以不买这个门票，直接预定一家他楼上的旋转餐厅， 跟 Apple 铁塔一样， 对吧？ 对， 然后你就是用那个旋转餐厅的预定，然后就可以免费上到这个就是电视塔上去，然后他那个餐厅是可以360度从高空俯望多伦多，然后就是真的是超级超级美。 哎，我真的觉得旋转餐厅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是不是？其实在北京就有旋转餐厅。 在哪儿？ 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很高。 上海我知道是有，东方明珠塔有。 哦，有吗？ 我很小的时候还就是跟团旅行，跟着父母就在那边吃。我小时候怎么转的这么慢？我以为像旋转木马一样，这样，然后结果挪的呀，就是这样。我想说，我天，我一盘那个小番茄都吃完了，我还没到隔壁桌呢。我说转的这么慢，我说我走的都比他快， 2-3个小时才能转一圈。 对， 就你一顿饭才能转一圈。但是我觉得那个旋转餐厅特别好的地方在于，你知道你在旋转。要的就是我在旋转餐厅的感觉，然后你就还是要专注跟对面的人聊天，不要自己去旋转餐厅，为了看旋转的风景真的会死，我觉得会憋死。 我觉得旋转餐厅要冷不丁的发现， 对， 好像窗外的景色， 你还是要专注的跟对面的人聊天，你要专注吃饭，然后隔半个小时，哎，不一样了，这才有那个惊喜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 北京的确是有一家的， 在哪里呀？ 在东边。 一个是冷不丁的，就是随口那么几十个名字，一个是打死一个也不说， 也说不出来，就是存活在记忆的某一个深处， 就是场景化记忆。而这种很好搜的嘛，你直接去各种点评网站上搜一下北京旋转餐厅就搜得到了。 OK， 明白，然后严玲呢？如果是你的记忆当中，你觉得？ 我忘了问题了。 高空。 你稍等啊，我给你看，就是我去那个旋转餐厅， 哇哦， 看到的多伦多， 漂亮， 真的 是 很 漂 亮。 你有滤镜吗？ 真的是很漂亮。 你给大家看一眼， 加了一点滤镜，我把它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眼啊。 好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很美。 我把它发到那个微信公众账号的九八二魔力工厂去。 对，我觉得刚才严林说的有道理，就是从高的地方看，你会觉得特别开阔， 嗯， 就一种那都不是事儿那种感觉。 因为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一开始只是想去一些比较有名的地方， 嗯， 然后去一些有名的景点，然后慢慢久了，你会养成一个旅行的习惯。以后，我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虽然你会发现再也存不住钱了，但是我会觉得眼界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就是世面这个东西你是要一个长期投资的，然后这个是会改变你做事啊想法的方方面面，就是它是潜移默化的影响，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分人，你看，就比如说，如果是，我觉得男生和女生好像还真有点不一样。 对，如果每年只去巴黎、米兰，好像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世面。 反正的确是没存住钱。 哦，对，那的确也是没存住钱。 对，世面没什么变化。 对对对。 那旅行到底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的世面，然后让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更大或者更广的理解呢？我们一首歌之后继续和严玲一起来聊一聊旅行的那些事儿。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 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要 ready to roll。七零的年代，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 毕竟从来不敢说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跑在头在往里吹风，车摇摆，身上一直神功。黑白电视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换了你，邀请他一定来。运气的王冠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想念的、失恋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年代要喊什么 B-boys B-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这是什么呢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 Lock in pop in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整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我生日管你是不是真的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你邀请他一定来，你是个王冠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微微一笑。那今天我们和严玲来继续聊的是关于旅行的话题。那刚刚你说到说那个世面这个事情可以通过旅行来改变，你有什么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就瞬间你就说哇我的人生好像从此多了一个 我觉得水水就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没有世面的老阿姨然后当我讲到这么有深度的话题她就心里面就一百个鄙视那你说说你见了什么世面 没有我觉得你就真的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哇，我觉得严玲， 我是 好准确的说出了水水的那个心理路程。 没有，我是真的是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你通过旅行最近一年变化还挺大的， 是吗？ 对，因为你最他其实是从最近 开 始两三年，两三年旅行的比较多， 在跟我掏心掏肺聊一些悲伤的往事。我是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很想要一直要去 plan 就是下一个旅行，是因为我觉得人在某一个阶段。我觉得人尤其是女生是很需要希望这个东西不管是感情生活还是工作是就是有一些东西是 等会儿给你放一个抒情点的伴侣 我觉得是大脑里面的一个东西就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喜欢一个人然后这个人现在可能没有很好但他给了你一个你们以后可能会很好的这么一个希望就意淫吧 就画大饼 你对你就会至少你这段时间你在期待这个时间你是很开心的 然后你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期待下一个旅程的心情是一样的。就我在下一个旅程来临之前，我这段时间我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不会太矫情，我也不会太敏感，因为我有更大的期待。然后我就是一开始只是因为很单纯的这个原因，想让自己就是生活负能量不要太多。然后 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啊，感觉 就可能你知道卖父，你知道然后就是卖身就义之类的，然后开玩笑，然后后来就会发现这样养成一个习惯以后，你的确心境变好了很多，然后你也不会给自己太多的，我觉得我们现代社会的人都特别喜欢自己去否定自己，自己去评判自己。我旅游以后你会很多发现，我真的无所谓，我没有我自己以为的那么优秀，但我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不需要别人来否定我现在这样我很开心。然后说实话，其实国外很多东西，不管是发达的地方还是不发达的地方，就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吧，但其实你最后还是会觉得哦，好人还是很多的，然后你会发现中国真的很好， 是真的 尤其去了一些奇怪的地方就说I love my country 中国真的很方便，然后就算在有些什么不管是交通还是安全的问题，就是你毕竟如果你去了一些特别落后的地方你还是会担心嘛，女生，但中国你不会考虑到那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国家的管理还是很好的， 对，生活得很心安了， 对对对，而且很方便中国，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听过一句话特别的有趣，那句话叫什么来着，越是我先忘了，我这个记性了，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越是走得远的人越想回家， 对， 就是越喜欢频繁出去的人，就越喜欢回家的感觉。 没错。 所以说咱们就特别喜欢出去玩，是为了见见新鲜的东西，就像闫妮说的一样，开阔一下我的眼界，然后让我见见多的世面。但实际上，的确会对家的感情更深，会觉得这儿是真的好，我在这儿真的舒服。只是朝阳北路有点堵，我想出去走一走。 而且我很多旅行，其实大部分是跟我妈妈去的。然后我是在她开始退休以后，因为就是闲了嘛，你不上班了，我就会觉得一开始就觉得只是为了送他一个退休礼物，就带他去玩，慢慢呢想说他也没事儿，那就我们就一起吧，做个伴儿。以我旅行的频率，我要总是找到朋友也有点难，大家也够不上，但我又不能一个人去。 是因为旅行的频率找到朋友的吗？ 然后 没有别的原因吧？ 哦，只有这一个原因对吧？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对我妈也有一个很大的。就比如说他，我就不说去哪儿了，像他以前如果去个东南亚他都会很开心 啊， 像现在他的朋友跟他说我们去哪儿哪儿玩吧，我妈就他在家也毫无准备，我说你明天不是要出国吗，不就是个什么什么吗，我想说哎呦胃口给你撑得大的嘞，就是他以前如果看到一个什么我们就觉得可能就这样吧，他就会哇就这种，现在就非常的淡定，就像那种 所以说女人的气质真的是要给她足够好多的好东西才能撑得起来的，对吧？她才淡定。 这也是为什么好像人家总说这个 女儿 要富养。我看到这个小苹果在问说公众号怎么进，就是你在公众号的那一栏，就是微信的公众号去搜索982魔力工厂，变魔术的魔啊，魔力工厂。然后有一个网友也在说961780说新西兰的南岛 对不对？ 他是在帮 对对对南岛，然后我。对，是在新西兰的南岛，然后它是，其实我建议啊，大家去新西兰，如果你会开车，然后因为新西兰是很安全的地方，不像南非是绝对不能自驾，就一定要跟团，哪怕你是资深达人也要跟团，比如说去摩洛哥，就算你不跟团，你要找当地的导游，可能南非这样也可以，一定要找当地的人，因为他们如果你是自驾，你自己觉得你导航可以，但其实他们的路只是按照路来走的，可是在南非它是贫富差距很大的，有穷人区和富人区。但如果你倒进了穷人区，如果是很糟糕的地方，就是会后果不堪设想。 明白。 他们就在酒店门口，而且晚上他们那边都类似宵禁的那种街道，所以就是你去非洲的话，一定就是要不要怕不舍得多花，就是请那个私人导游的钱，因为安全很重要。 这个习惯方式就是非常担心被抢。 不是，这是必须要 必须的，因为你就算不担心。你都会有一些你自己就是当时会突发的事件，然后你真的出了国以后来，你在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你当然说性价比最高，然后就怎么安排好。 但是 你真的出去了以后，你会想不行，这个钱不能在乎的，命比较重要。 你们的经历有住过那种就是你觉得你随时都可能被抢，或者是就是被骚扰的那种 区域或者地方吗？ 我觉得女生应该， 你是很期待被骚扰吗？ 我还蛮期待的，这种 女孩尽最大努力避免这种风险。 不是，因为我发现中国的女孩子是永远不能接受这种事情发生的。 啊，不可能！比如说 Abby 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也请她来过这个节目里面。Abby 就是去哪儿都住民宿，她就一定要住 Airbnb，然后就一个人住在陌生人的沙发上面。这种对我来说，我是可能不太能接受的，我会害怕，我会担心。 我住过，我有住过这样的地方，就是住过那样的地方的体验，你最后还是觉得说算了，那还是多花点钱。 会就是你会别扭啦，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跟严迪都是非常传统的那种中国女孩，你别看大大咧咧的，其实心里还是那根弦绷得挺紧的，就觉得哎，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因为我觉得人生再怎么说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体验都是人生的一场生活的阅历，还是要尽量避免魂不吝导致的傻乎乎的后果吧。 对，朱古力豆说，我是来看看和女主持人一样杠铃般的 杠铃般。 女嘉宾是什么不同的味道？ 请断句。请断句是一个什么梗呢？我告诉你， 我什么叫杠铃班？我明明是铜铃班， 不是银铃班吗？ 我觉得你可能对金属不太了解。 你，我是杠，我是杠本人。 对金属有什么误解？你知道，请断句特别特别搞笑。朱古力豆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同学。然后昨天他发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是他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拍的。那上头是什么？北京到天津坐飞机一小时。到达免车票，然后说什么意思？我断了很久，就想北京到天津一小时啊，北京到天津坐飞机一小时到达免车票，免车票什么意思？ 能智能键盘有时候就是会出错吧？ 不知道 这个真的很难。 还是你比较机智，我到时候把那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发到那个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哈。蔡弟的瓜也来了，说不然会百无聊赖。 对， 是 可能讲旅行吧， 可能会。 OK， 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旅行的话题，两个女生现在话匣子已经真的是打开了。那我们一首歌之后，继续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旅行的那些事儿，女神在路上。 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嗯，现在是北京时间9:18， 我是水水， 18秒，我是珊珊。怎么着，9:18这种时间布置的到吗？ OK， 我们要珍惜每一秒。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现场一定要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严玲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有。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什么？ 是我最美。 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982魔力工厂啊，魔术的魔，大家一定要去关注，点击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早上的直播了。 是的， 我看到这个叫做汪鹏程的同学发来了一只鹿的照片。我觉得可能是在日本。 OK， 是在日本吗？这个 我不知道，这不是奈良的小鹿。 然后大家还可以，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房间，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嗯，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旅行的话题啊，还是严玲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嗯，其实我觉得，你直接看着人家严玲，人家严玲都慌了。我觉得 直接我们来聊一聊。然后我想说 聊什么？我觉得刚才严玲那个话题其实有打开我的那个思路，就是陪妈妈旅行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陪我妈旅行的。 嗯， 就我做这个节目之后，因为是日播嘛，经常受不了，然后经常就临时请假出去玩。你说临时请假出去玩，谁能陪你玩？ 对，只有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妈，你有空吗？我妈说有倒是有。我就说我要去哪，没人陪我出去玩，你陪我去好不好？然后所以就是咱们做这个节目之后啊，我已经陪我妈出去大概旅行3-4次了吧。 领导听一下，查一下，就是珊珊，就是做这个节目以来，就是请假超过3天的这个时候。 我一般情况下是真的有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顺便出去旅行。 啊，我明白了，好了， 顺便，这可能去天津工作，顺便去一趟欧洲。 因为我觉得陪妈妈旅行特别的有趣，就像严玲刚才分享的一样，我妈也是这样的，就你刚出去的时候，她特别的那个， 虽然一定会有吵架、拌嘴，然后各种就是晚辈嫌弃长辈的那个桥段，每天都在发生。就妈，你怎么这样？你不要摆这个姿势，哎，你不要就一直要教育她。但其实两个人感情还是会深。然后最后其实有一个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毕竟现在就是他们属于中年嘛，中老年。 对， 就现在其实还是可以像年轻人一样去一些地方啊，折腾什么的。我想就是再过十几年，可能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条件好了一点，或者时间更好了一点，我想再给他创造我们两个的记忆。他可能身体条件不允许，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也不能说最后的机会吧，但我觉得这基本上 越早越好。 对对对，赶快把一些比较累的地方赶快去了。可能 因为你知道，我陪我妈去玉龙雪山的时候，然后我们去丽江，她就在宾馆里躺了一两天，她有点高原反应。然后妈还 去了玉龙。 为什么我都带我妈去撒哈拉沙漠了？ 沙漠是吧？ 我当时都觉得完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我妈当时在那儿躺着的时候，我就想，我天哪，会不会我就觉得有点以后怎么去一些海拔更高的地方？我妈还天天跟我说闺女，我想去西藏，我哪敢带她去西藏了？我玉龙雪山差不多就到头了，关于高度这件事情。 哎呀，我觉得我的烦恼，我每天都跟我妈说，我说妈，你悠着点。 对，妈真的 太猛了，我妈自己去沙漠。就是他跟着他的队友们一起横穿沙漠， 就是老年闺蜜团。 对，就每天穿着很艳丽的， 就是那种五颜六色的丝巾在飘扬的那种， 飘起来的那种。然后就是在河边一定要唱歌，一定要戏水， 戏水， 就一定要哇那种哭起来。 妈好有少女心呢。 对，那所以严玲，你觉得跟妈妈在一起旅行有什么好？说一件好的事情，说一件坏的事情，好不好？ 我想的全是对他的吐槽，因为我比如我们当时在奥克兰，在奥克兰我们去的一个他那个有要坐一个半个小时的小船吧，然后到了一个叫怀科科岛。因为我当时订房子，我想说反正我在奥克兰只能待一晚上，那我还是去一个有稍微有意思一点的地方，就是比在城市中心住感觉没什么意思嘛。但是怀科科岛真的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觉得荒无人烟成这样啊。虽然很漂亮，但我到的那个时候，我大概是5点多钟下的飞机，然后彻底到我们住的地方，然后 check in 出来想说找口饭吃，其实也才9点。整个岛可我觉得他们可能都认识吧，是黑岛。是什么小卖部啊？没有，我连麦当劳都没有。 然后大家就感觉像没有人，然后我想说那如果晚了渴怎么办，他们说这边都是就是直饮水，然后我说那如果饿呢，然后就真的很饿啊我们，然后就刚好看到有几个酒吧，然后有一个是泰国的那种亚洲的酒吧，哦他就有饭可以吃，然后我们在那边打的包，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下面的商店开门了，我们就像疯了一样去超市，看那超市是全世界最开心的，就是买了很多吃的，然后那个是在海边，但是十二月的十一月底的那个新西兰还是冷，我还是穿羽绒服，我当时带的全是连衣裙，各种你知道 羽绒服套连衣， 我想说南半球嘛，我们这边冬天他们那边肯定是夏天啊，那十一月底了那边肯定很热，结果去、冻风， 天气预报嘛对吧，因为它是气象组，它知道天气预报不准的，天长时它 冻冻得我整个人就哇好冷好冷好冷，我就又默默地把穿上了我的羽绒服、然后我是觉得在那个地方，然后其实你说买东西什么的，可能你就会变得很热爱生活吧。 对，他刚才分享的故事当中没有妈妈。 哦，对，忘讲了，讲偏了，我妈把包丢了。哦，就我们在那个岛，就是荒无人烟道。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荒无人烟道，你走两个小时都可能看不到一辆车，就是只能靠腿儿的。然后出租车必须得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预定，路上拦是没有的。然后我跟我妈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三个就在一个草坪上拍照。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包还有我的包，我们三个人的包都丢在了草坪里，我和那个女生我们俩就躺在那个包上就拍照嘛，那大家顺便起来就自己会把包拿起来就走了，然后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沿路拍，就我妈那个风格是这种，然后大概走了真的是一个多小时，走到一个很漂亮的红酒庄园，特别特别大，就是种的葡萄啊，然后有个玻璃房子，就我搜的这里最好的餐厅什么的，结果一去到门口，我妈突然说啊，说我包呢，然后我就扭头，我给我心里啊这我说你包呢，然后他说对呀我包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躺在头上的那个画面，我还真的会想自己说服我自己可能你是没拿出来、但我清晰的记得我枕着你的包，那就是你放那儿了，然后我说这车也没有，我又得走回去一个多小时找、我走回去的时候天都黑了、 找着了肯定 没有 啊？是吗？ 荒无人烟的大山坡，绿油油的一面，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妈的那个包还是一个充满 logo 的一个奢侈品牌。我说，你这不能怪别人。我要是只狗，我都会把它叼走。就为什么不拿？就是这个人好像不要了一样。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报警，就给当地的警察打电话，然后我就说了很多，很着急，然后用英文讲了我妈的名字，什么邮箱，然后为什么丢的，什么时候丢的，然后最后还要给了一个地址。然后后来我是幸好那天他的包里没有带护照，所以大家出国对一定要谨记把护照的那个页拍下来，然后再打印一张纸，这两个东西随身带，护照原件一定要放在住的地方。因为像你去国外，只要就先不说这些会不会影响通行的问题吧，你有时候去一些餐厅，只要他有卖酒的，他就要查你的年纪，他们是一定要看你，哪怕长得就是满脸褶子，你要是没有身份证你也是不让进的，那到时候就会很麻烦。我觉得总比没有好吧。 朱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把护照放在那个酒店里面的话，怎么退税呢？ 你走的时候退税， 到机场退税是吗？ 不是，但是你买的时候要护照号什么的。那我，那这样你就把你要喝酒的行程，还有远足的行程跟购物的行程分开。购物当然是要带护照，不然他没有办法给你办退税。 有的时候他是现场给你退税的。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在现场退，因为你用现金的话，它的那个退的税是比较少。比如在意大利，退现金，法国也是好像只有10%。但是在意大利的话，你退那个银行卡，它就有14%。 对，可是也有人说银行卡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 对，他肯定会扣一些钱什么的。但是问题就是，比如说你买东西稍微贵一点，我不是就是买个几百块钱，就是1000、2000这种，你稍微贵，人家没那么多现金给你，他不也退不了。对， 大家自己去找一找这个更好的方式哈。然后我觉得延年他这整个风格就是属于吐槽式的，然后有趣的这种观察方式的。 你说这种地方都能丢包，你去意大利真的可能假发都被偷了吧？就是荒无人烟，我连土著人都看不到。而且最精彩的就是过了4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奥克兰当地怀科科岛警察局的邮件，找到了。 天哪！ 我找到了。 找到了，然后问我要地址，要给我寄过来。虽然到现在已经过了1年了，我都没看到我的包。 我想到那个包是走来的吧。然后我还给那边就是警察局打电话，他们说我们已经给了邮局了，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不负责了，你要找邮局。我说我天，我还要去找奥克兰的邮局。 嗯， 算了算了，我就跟我妈说你就当包没了吧。 啊、 嗯，我说我怎么搞？ 哎，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找邮局，我想看看他们的那个、就是、 没有。但是我真的很佩服，虽然他们的办事效率，因为岛上真的没什么人，他们又比较懒散、啊，那低的真的是可以。我想说四个月岛一共就那么大，我每家挨家挨户搜，我一个月都搜完了。我说，但是居然把包找到了，我觉得拿东西的人也真的蛮可以的，肯定是他亲自送去警察局的。 对， 嗯， 他肯定不是想要偷，他肯定就是觉得，哎，没有，他有人丢在这儿啊，他要送去警察局或者怎么怎么样，就过了四个月才想起来送过去嘛。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 是这样的，用了四个月不喜欢这个。 就当下我看到那个邮件的当下，其实我已经完全对这件事情不介意了，我也不生气，我就觉得这样已经让我觉得很感动了。 嗯。 对，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捡到应该就放在家里，然后就说那明天拿去警察局好了，然后就拖延到四个月以后。 有可能就真的 发现那边真的没有人在乎 fashion， 没有人想买，卖不出去，算了，还是还给警察局好了。 对，但我觉得你的旅行经历真的是很有趣，就是路上真的是各种 bug。 嗯， 其实我觉得你的旅行是 bug 之旅， 我觉得你 每次都是气得炸毛呗。 对，我觉得朱彦霖如果做节目的话，应该叫做旅行窘记。 嗯、对对对。 就是现在有那个就是一个还挺火的这个节目，但我觉得闫琳去应该会很棒。 嗯 嗯，真的要不要考虑搞？ 真的很有效果。真的很有效果。然后呢，然后除了新西兰之外，还想和大家分享哪一个地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因为就是美国，然后我是很喜欢纽约，就是可能以前小时候看美剧，就是你有憧憬啊。但是一般他们美国当地人就是让你感觉好像纽约的人特别讨厌洛杉矶的人，洛杉矶的特别讨厌纽约，就东西海就互相看不上。但是我是两个地方都挺喜欢的，就觉得是不同的风格。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中国人。 那当然了。 就好像 他们受不了纽约，是因为觉得纽约太挤。 就好像在中国， 看吧，我是北京来的。 对，就好像在北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北京好像和上海的关系就有点这种感觉。 嗯。 但一般老外来了中国也都是北京、上海都喜欢。 哎，北大的也不喜欢清华的，清华的也不喜欢北大的，高考学生都喜欢。 对， 因为意思嘛，不身在其中就会都喜欢吧。 对，嗯、 对吧？ 然后纽约对你来说很 special， 对不对？ 对， 嗯， 我就是我当时去纽约，我就是看了我朋友给我安利的那个穆克白的那个，就是你会看很多一些歌剧啊、话剧啊，然后一些新形式的、静默式的，就可以跟着演员走的。你跟着不同的演员，你就可能看到不同的感情线什么的。 那你真的有去过那种就是类似沉浸式的那种话剧？ 我就有看，然后 无人入眠是吗？ 对，我看的就是无人 no more sleep。对，然后我一去，我在这边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你。国内其实上海现在也有，但是据说它的那个景没有纽约搭的那么精致。纽约是真的整栋楼都是，然后每一个抽屉每一个细节你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抽屉里面都是有东西的，就每一个东西它就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是大概两个半小时，是一个半小时演一出，然后最后那一个小时就是好像你会觉得哎又重新循环了一遍，但是结果转折点是不同的。然后很重要的就是你一进去他就会给你发个面具，这个面具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就是隐形人，你是一个 ghost， 你是幽灵，所以你不能就是跟不能说话，尤其不能跟演员说话，然后也不能挡路。就是如果你挡着演员，他们也不会撞你，还是会给你把你拨开这种。对，然后一上去戴上那个面具的时候，你就是不能说话了。然后我记得在门口大家在等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个这个手势上还是下，因为它是四层楼。然后每一个楼梯只要如果有黑戴黑面具的人出现，工作人员挡，就代表现在这个时间你要看的那个电影的这条线这个场景还不能进。 嗯， 就这条路你不能走，你就得回去。但如果没有人挡任何一个通道，你都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我当时选的就是上，然后我就直接上到最顶那个可以上的那层。然后我一去我就碰到了女主角，那一层我真的很害怕，就是像个精神病院一样，我就是很害怕，坐得非常真，全是浴缸啊，然后福尔马林啊，就那种灯啊，然后马桶什么的。在我最害怕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有一些话剧的那个忠实的粉丝，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会翻，连那些医生的笔记他们都要看。然后你就能看到墙上挂的精神病院的那些医生的照片，就很瘆嘛。然后旁边有一排厕所，然后那个蓝色黑黑的帘子又在那边飘。突然有一个人进去，我以为就是他想看看厕所什么样，结果我听见冲水的声音，他真的在里面上了个厕所。然后我瞬间就不害怕，我就这样，我想说 我真的是不能理解，我怕的整个人都轻了，然后一直在抖，然后前面滋就是冲水，然后我就 哇 真的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听起来好难得哟。 对，而且有一个是我现在到现在都特别后悔的，他们很多演员其实是会跟观众直接交流，我以为他们是不可以的，就有好几次男主角就是在他里面有很多暴力啊，就是直接的碰撞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们演的每个人肌肉都很好，感觉都是像就是女生啊，就真正的舞蹈演员出身，因为真的很累。 嗯， 然后我特别记得男主角满脸满手都是血的时候，身上他那个大衣刚好放在我头后面的那个地方，他这么伸手过来要拿衣服，然后就唯一一次没有控制住自己发出了的声音，然后好鄙视我自己，我觉得面具下所有的脸都是在这样瞪我。然后来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一个大舞池，就是所有的观众都包围着他，他跟女主角在那边讲话，然后他突然就扭过来，就手这样伸向我要朝我走过来，我当时非常的害怕。其实我因为是我不懂，我觉得去的之前做的功课还是太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演员他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还有觉得状态，每天他会有几次 one by one 的那个机会，就是只有你一个人才会看到的一些即兴的片段。 嗯，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一直，他们说有的人就特别想遇到这种机会，你就可以一直用眼神就是真正的打动他，或者一直跟着他，或者你们他去到某一些场景，可能观众没有那么多，可能这整个小房间就只有你，他可能就会即兴给你来一些只有你才看到的一些情景，就是你和那个幽灵和演员之间的互动，这个特别难得。然后我就是不太懂，所以我当时就躲开了。他的手伸过来的时候，我就这样。然后后来我心想说，我真的是个白痴，如果再给我去一次，我一定不会，我会觉得那非常非常难得，就所有话剧迷都会很希望看到的东西。 嗯，所以当时他有去邀请别人。 我不知道，他也不会直接跟我对话，但是他的动作其实就是他在即兴的对我，就是跟我有一个交流，但我当时可能就是有点害怕，就是 有点怂，其实是，我觉得咱们好像不太适合，因为我觉得像沉浸式话剧特别需要你解放天性， 对 你忘记很多事情，完全投入其中，就咱们从小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 但每次没有解放，都是一次解放天性， 对。你知道像刚才我特别理解严玲说那个场景，她把手伸出来就跟像小时候被点名一样。 你当然是会害怕，而且我很怕是我挡住她了，你知道吗？她手伸过来的时候，我想说我挡住你了，我就赶快走。谁知道你要跟我互动啊？你给我，你提示我一下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就会乱跟。因为演员很多，而且还有好几个角色，我现在看到，我记得我看到有个侏儒，就我们这边在演一些什么的时候，他是在旁边办公室里面不知道翻什么，还有一些病号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护士什么的，其实那些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然后一定要跟好人，就是然后你就一直跟着他，因为你才能看清楚这整栋楼在干什么。如果你就是看到一个人你就一直在那个换方向，你看到就是太多的故事线，但这些故事线你可能没有办法串在一起， 所以说就是跟狼人杀一样，对不对？要不然我就跟着女巫，要不然就跟着猎人，就看一条线索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两条，因为你看一条的话，它过了一个半小时它不就是会重复一下吗？但其实那个关键点是不一样的。 哇，我好喜欢哦，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我特别特别想去。 我也没有去， 而且非常累，一定要穿球鞋，一定要穿球鞋，就是你来回那个楼梯就不停的上楼下楼上楼下楼。 票已经没有了，好像是已经没有。 上海是多久办一次啊？ 它好像12月份就还有的吧，无人入眠对吧？ 对 ，No more sleep。 但是纽约还挺好订的。 嗯， 我是反正当天早上订，我订的当天晚上的。 好，找找。 其实如果你想体会的话，就是国内其实北京有很多密室的那个 密室逃脱， 就是很沉浸式的呀。 但是我觉得很多密室逃脱设计的不好。 反正就是沉浸式的，我觉得密室逃脱可以试一下。 对，但我觉得密室逃脱真的就是设计的，你当时根本没有沉浸在其中。比如说道具的精美程度啊，然后包括设计的合理程度啊，你都是跳出在外面，就跟考试一样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不好玩了。 对，但纽约的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No More Sleep。 对， 所以除了就戏剧之外，纽约对你来说还意味着什么？ 当然就是酒精。 为什么你爱喝酒？我特别喜欢跟别人讨论这个话题，就是为什么爱喝酒。 我爱喝酒是爱跟朋友一起喝酒，就我心情好的时候，而不是就是真的是爱喝酒。你说酒有多好喝，也没多少喝，然后但是就是你很开心的时候，就而且要喝醉。喝酒，我的观点就是喝酒就一定要喝醉，要不然就不要喝。 哎，李宗盛有句歌怎么唱的来着？ 我已经忘记那个歌调是什么。对，你问我为什么要喝酒，而且每次都喝醉， 因为喝酒就是要喝醉。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纽约，可能就是以前小时候，因为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就是那个 Sex and City、嗯、然后你就会很期待对这个城市有很多憧憬，但我来的时候又听了很多的朋友吐槽这个地方脏，的确也是蛮脏的，流浪汉的确也是蛮多的，你去中央公园都是马粪的味道、嗯、但是你就还是喜欢，因为你有情怀在。 嗯，哎，为什么我觉得小女孩不都是喜欢 Gossip Girl 吗？ Gossip Girl 也是在纽约呀。 对呀、啊、 对对对， 她、啊、小时候就喜欢， 因为她不小。 你 要为什么要问就是这么难以回答的问题？ 是我的错。蔡对瓜说这个严明好漂亮。嗯，但是我发现咱们直播间出现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因为理想的理想和蔡对瓜都在说刚才好精彩的地方开始卡了。 好精彩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不知道是 好生气啊！那如果这样的话， 然后但是蔡对瓜还说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旅行这件事情，女生比男生更上心。 也不一定，这真的不 一定。我觉得女生更喜欢就是表达和计划，嗯啊、但男生我觉得有的时候旅行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感觉，就比如说像很多时候，我觉得女生其实实际上更倾向于就，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一定是男生比女生多得多， 有可能吧？ 我觉得肯定是， 也不一定， 看是去什么地方。女生有时候可能不见得是她自己不能去一个人旅行，还是为了安全。像我这种特别怂的，就是活下来非常重要。 是不是真的人真的会有那种表面上和内心实际的差距啊？就是表面上越大胆咧咧， 但是 越混不吝，内心越怂。 对，然后表面上你觉得他胆胆诺诺，一下子一个人就去和鳄鱼玩了。 对，你看朱彦玲表面上这个样子，他内心怂的哟。 表面可以杀人，然后怂的嘞。 对。 哎，所以你去过的这些地方当中，你觉得有哪一个地方是你就是马上如果再想的话，你愿意再去的吗？或者说我这样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直播间的三个人、然后现在我给你一个就是机会，是说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城市去生活一年、然后这个成本我来帮你 cover， 虽然不能过得像皇室一样、但是你可以享受那个城市比较好的 差价，我自己补。 对，差价你自己补。然后你会选择哪一个城市？ 我现在还蛮想在巴黎的。 我觉得一年这个事儿你就得考虑很多事儿了，因为 你一定要吃的习惯。 如果是皇后镇这种地方很美，你让他回去一个星期就 OK， 一年根本就不行了嘛，会憋死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就类似纽约啊巴黎这种时尚都市，可能是还是会选的。 对，还是有点交际的生活你才会觉得有意思一点。 Okay. 如果是一个星期呢？ 其实皇后镇我觉得待两个礼拜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可能一个月你一定会养得胖，因为晚上又很冷，又没有外面又没有夜生活，你就会在家就是吃饭，吃完了就睡了，每天就是过着就是像养老一样的日子，虽然就是很对身体很好啊，然后但是你这样每天这样过，你可能就会，毕竟我们已经习惯了节奏很快的生活嘛，你可能就是还是会不太。 我觉得我们直播间的三个人没有一个人在意 simple life 简单的生活。 咱们才多大呀？咱们才20多岁，现在就 simple life。 我觉得跟趋势也有关系。 你知道在澳大利亚，基本上像我们这么大的小孩，他们都是 simple life， 因为他们出生在天堂一样的地方啊，他们就是 simple OK 啊。你说在澳大利亚这种地方，这么动不动开车去个餐厅就要20公里的，然后他穿的那么花神干什么？ 对呀、 累不累啊？就是 不是，我不是说贬义的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比如说 simple life 这件事情，就比如简单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办法适应，也真的不是特别了解的概念。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比如说就只能吃了睡，然后生活很简单。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有的时候特别想问，就是他们的乐趣其实在哪里？他们肯定是会有他们生活的这种方式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就除了美景之外，因为我觉得美景是一个特别 习惯的东西， 角度去看。看到的东西、 说实话我觉得其实是他内心很 peace。 而且他们生下来其实有很多东西他们就是没有想过， 对吧？我觉得 就比如说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能多存一点钱，是一点钱，万一以后老了生病呢，小孩读书啊什么的，他们这些他们都不需要考虑，所以他们就 就变得比较随性，就觉得我现在开心就好。他们甚至在外国买房率都是非常低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跟那个你要是说的很严肃的话，跟整个发展水平是有关系的。我们还在发展中国家，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日益增长的好生活。 我说的也不是这个点了，我说的那个点就很简单，我就是觉得，就是如果真的给我一个就是机会的话，其实我特别特别想，比如说一年的时间，我生活在一个特别特别 simple life 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看到的会不会是完全的无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在欧洲待的就是有一些城市让我会觉得很容易无聊，然后很容易厌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还不够 simple， 还不够。 我觉得其实这个道理说的通俗一点，跟你买香水的那个观念是一样。比如说你去一个香水店买香水，你闻这个味道闻那个味道，你的鼻子就会闻不到味道，你也不会觉得哪个味道特别好闻。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闻一下咖啡豆，就是让你就是洗一下鼻子，然后你再闻，哪怕是很淡的，你都会觉得很清楚，然后很清香，你会记得那个味道。其实这跟简单的生活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就很简单，所以任何的喜怒哀乐还有事情，我会敏感度会更高，然后给我留下的给你留下的痕迹也会更多，就不会就是你太浅，然后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来，什么都没有走，然后大家就每天很焦虑。我觉得跟这个可能也有关系吧。 对，可能要深度的体验。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挺好的， 是吧？ 就是要把你经历的一些小事，哪怕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把它无限的放大。然后我其实闫宁就有这种功能，他是天生自带这种功能的人。你看他丢个包讲的跟本小说一样。 有了一篇什么？ 我都没有。 到了撒哈拉沙漠，我想我都要死了，妈你还好吧？ 那最后节目一点时间，要不要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讲一讲你心目当中的旅行和你想跟大家说的关于旅行的一些感悟？结束语了，走心一点。 哎呀妈，没有心怎么走啊？ 心里空洞的，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你们肯定就是旅行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喜欢那种你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这个小时干嘛这个小时干嘛，然后要去叭叭叭种景点，这种你就不适合跟那种懒散的。我只是想换个心情，我就是想睡到自然醒，然后随便走走走。你每一天不要给我像跟团一样自由行过，这就特别不适合在一起旅游。我觉得旅行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你能够非常舒服的，你的完完全全是你自己，他也喜欢，互相不要太迁就的状态。然后我觉得人其实两三个就好，除非是对一对一对的话，可能两三对也行。但就是单个的话，你超过四个人，大家就会变得开始有意见了，你就会开始要商量，然后干什么都要商量，然后就浪费很多时间，然后就会一定会有一些小的摩擦，就会让你的旅行会有点不开心。我就是觉得找一个志同道合跟你的方式一样的朋友，就多看看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就是你一定要去了解更多的什么，甚至都不是为了提升自己，你就是觉得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你多看一眼这个世界，然后你多看看你曾经来过的这个土地。我就以后我也有东西可以讲啊，对吧？我要是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这两天也来不了这个节目，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如果没有见过的话，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种财富嘛。